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后记。这本小书实际上是我的近代政治史讲稿，由我的几个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来，最后由我定稿。其中秦长俊的作用最大，其次是陆阳，汪吉树也参与了一章的整理。没有我的学生们，这本小书根本无法问世。当然，我还应该感谢本书的策划。如果不是他的建议，他的督促逼命，这本书连影子都不会有。到这里为止呢，张明老师的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这本书就全部完结了。所有音频呢，都是在 Morning 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录制的，纯属个人爱好，仅供交流。录制全是用的手机，有很多杂音，也有我不时加进来的东北大碴子味儿。还有那么多读错的字啊词啊，多谢你们的包涵。感谢各位的收听。如果喜欢猫宁读书，请默默的点个关注或订阅，也可以留言或者加猫宁的微信交流，之后猫宁还会给大家录其他的书。